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瑞士留学。在我们近期的留学时间当中呢，也确实第一次谈到瑞士的留学。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对瑞士的这个教育或者是留学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一位老师，高丽亚老师，欢迎高老师。 谢谢瑞丽啊。 高老师呢对于瑞士的整个的留学状况和教育状况比较了解，同时呢他自己呢也是特别是对于像在瑞士比较有特色的一些酒店管理方面的这些专业呢也是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呢，首先来跟大家谈一谈瑞士留学哈整个的这样一个大体的状况和这个教学的特色哈。说到瑞士哈，我还想起来一位朋友哈，他对也是来自瑞士的，原来也在我们电台有工作的这样的经历。可能感觉这是一个很高福利的国家，那么在教学和这个对于我们留学生方面，他的整个国家的这个教育特色或者是说教育方面的优势，高老师给我们来先做一个总体的介绍吧。 好的。那么作为就是留学目的国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了解的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等，那么很多学生会选择到这些国家去留学。那么瑞士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那么瑞士呢它其实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那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瑞士是一个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那么它呢是被评为世界十大旅游胜地之一，也是世界最适宜人类生活的十大地区之一。那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到瑞士去旅游，但是作为留学来讲，可能很少有人会去比较详细的去了解它的信息。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着重跟大家分享或者介绍一下，就是瑞士这个国家它作为一个留学目的国它的这个优势。首先就是因为它是处于欧洲的心脏部位，周边呢和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接壤，它是欧洲的交通、经济、科技的一个枢纽。那么瑞士境内呢是以高原、山地、湖泊为主，它的景色非常的优美和壮观。 你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起来那个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那个里边就是说法语啊，然后那个里边也出现了很多瑞士的像雪山呀或者这样的风景啊。 对我们从这个一些电视剧里边可能也会经常看到，就是瑞士呢它确实这个湖光山色呀是非常令人震撼的。那么它呢当然也是这种多语言的环境。瑞士其实是有四种官方语的，有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还有罗曼语。那么瑞士这个国家的人呢其实很多他们都会说三种以上的这个语言，所以就是这种多语言的环境，那么也给我们留学生呢创造了一个学习第二外语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说实际上这个国家从地理位置上或者是说当地的这种生活环境宜居度等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啊。 对，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宜居的一个国家。那么从我们说从这个气候来说的话，那么它在夏天的话最高温度也不超过30度，像冬天的话差不多在5度左右。所以就是非常舒适的一个气候吧。然后呢它的环境也非常优美，另外这种多语言 呀、多文化的这种环境呢，非常有利于我们学生去学习。嗯，他对多文化的这种也是非常包容的这个国家，所以是一个很友好的国家。那么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瑞士一直是一个中立国，他从1815年以来的话就一直没有卷入过任何的这个国际战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他的优势。就是我们作为留学来讲呢，家长可能非常关心的就是安不安全。对，所以呢瑞士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学习环境。那么因为这个国家呢它经济非常发达，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近些年吧，就是根据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哈，那么瑞士是连续多年就蝉联最具这个竞争力的国家之首，所以它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保障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种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呢，就是也是成为我们学生和家长选择他的原因吧，一个一个很大的优势。 安全。那么现在我们中国留学生或者是说国际生在瑞士的这个数量比例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呢，到瑞士去留学的学生还是数量上比较少的，因为这个也跟瑞士的这个教育体系有关系。因为瑞士呢它有公立和私立的这个大学，那么作为公立大学来讲呢，它主要是以它的官方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来授课的。所以我们如果中国学生要去瑞士留学的话，到公立的大学，那么他就需要会这个法语、德语或者是意大利语。如果我们是已经懂得一些第二外语的，那你就可以考虑申请，比方说像苏黎世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这样的学校。那么他们在全世界的这个口碑啊、排名啊都是非常好的。那当然也有很棒的一些专业，比方说就瑞士大学的话，那么它的这个金融啊，然后它的医药、制药，包括它的建筑等等这些，还有法律这些专业呢，都是非常强的。我们如果有第二外语的能力，完全可以去申请瑞士的一些公立大学来读它的这些非常强势的一些这个专业。对，但是对于这个没有小语种的这个能力的同学，就可以考虑申请瑞士的一些私立的这个大学，就是 公立或者公立大学里边有个别的专业吗？ 对，那么公立的大学里头呢，他们也开设了一些以英文授课的专业，主要还是以工商管理啊这样一些跟在国际上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些专业为主。比方说像日内瓦大学、圣加伦大学，那么他们现在都开立了一些英文授课的一些专业方向。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到这些学校的官方网站上去做相应的一些了解。 那么可能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学英文作为外语的这个同学们来讲，可能更多的机会是申请比如说像您提到的个别的公立大学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管理类的专业，或者是更多的私立大学里边的这种管理类的专业哈。 那么一些私立的大学呢，它会像设立这个工商管理啊、酒店管理是以英文授课的，所以如果是这个会英文的同学呢，就是可以选择去瑞士学习这个工商管理啊、酒店管理这些专业。那么现在呢，有一些大学，公立的大学也开始在硕士阶段设立一些英文授课的这种课程，但是相对还是比较少的。那瑞士它最大的特色呢，还是它的这个酒店管理教育，在全世界都是比较闻名的。那我们都知道，就是瑞士这个国家呢，它是现代酒店管理教育的起源地。那么一提到酒店管理呢，可能大家都会想到瑞士这个国家。 所以说在咱们如果是自己的这个外语是英语这样的同学，可能就是到瑞士选择去读书的私立的大学。 对，私立的大学去学习这个酒店管理啊、工商管理，因为这个也是它的特色专业。那么当然一些高中毕业的学生如果想去瑞士的这个公立的大学呢，就是通过参加完高考，但是他还需要经过一些语言方面的一些训练。对， 就是说应该是选择用法语或者德语其他小语种去 参加这个申请， 对 吗？ 对对对， 嗯嗯啊，所以说其实他的这个整个的留学生，或者说中国留学生在当地读书的这个学生的，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是吧？ 对，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呢，就是瑞士这个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的。 嗯 嗯 嗯，那么选择去瑞士读书的这些同学，他们自己的当时的这个选择的出发点，或者是说看重的是什么呢？ 那么瑞士这个国家呢，虽然它比较小啊，但是我们说了它有很多的特色，就是像它的这个地理优势啊，这方面风景优美啊这些。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呢，还是它这个国家对于品质的要求是精益求精的。虽然它的学校数量非常少，但是呢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知道，就是瑞士其实很多这种国际学校私立高中在全世界也都比较有名。那很多名人啊，包括一些外交官，然后一些演艺界呀、文化界的名人呢，他们都会把子女送到这个瑞士的一些高中去学习，可能有一些从小的时候就出去了。那么如果他们选择就是初中高中就在瑞士学习的话，那他就可以获得这种非常好的一些外语能力，可能他的法语啊、德语啊这些就已经非常好了。那么对于一些就是可能早期没有到瑞士去学习的同学，那么他想要就是他原来接受的是英语的这个培训，那么他又想到瑞士去学习，最佳的选择呢就是这个酒店管理、工商管理这样一些专业。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高老师也提到了瑞士留学的时候的这个年龄，或者是说出去的时机，所以总体上来说，如果作为咱们中国留学生的话，我们有哪些可以安排的这个时间段去选择瑞士留学？比如说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本科？ 就现在的留学趋势来看的话，我发现啊，就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呢，就是他们准备的是非常早的，就是可能在孩子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就在考虑这个留学的事情了。那么作为就是考虑的非常早的这一些家长而言的话，那我觉得就是送到瑞士去学习，那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就瑞士的这些高中呢，他们就是给学生提供的这种教学啊，从品质上来讲的话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高中的体系呢就很多了，比方说它有 IB 课程啊，有 A level 呀，那这些学生上完了以后呢，可以考取全世界，申请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大学。 那这个高中去读高中的话，那他是要在初中或者是初二就要做准备了吗？ 对，就是有一些比方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家长就开始打听了，那他就是初中的时候就过去了。那么在初中和高中这个阶段呢，这个学校对学生的这个外语的要求并不是那么的严格，就是学生不必要就是考到很高的分数然后才可以申请。但是呢这些学校他会对学生啊和家长进行这种背景调查，包括一些面试等等的，看学生总体的一些情况。然后 这里的外语是一般是什么？ 一般主要都还是考英语，但是过去了以后呢，就是学生可以再选择第二外语啊，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这种 语言环境， 还有师资，就是专门给你强化你的语言能力。对，所以 是 这些 中学教育资源还是 对他的中学教育其实资源也是非常广阔的。不过我这边接触的呢，大部分的学生是去学这个大学和硕士的。所以呢，他们都是可能高中就是在国内，在中国已经完成这个教育了。那么他想大学的阶段，然后到瑞士去 读本科的，就是 对 这样 高中去读本科，还有大学毕业了以后去读硕士的。 那我们说综合说到的这几个方面呢，其实如果是过去读中学的话，对于语言，我们说到这个语言的要求哈，那么中学过去的话，对于语言的要求其实还并没有那么高。 对 对，如果是去读大学的时候，像我们中国的同学很多学英文的这个作为外语的同学，他去申请像刚才您说的一些私立大学的这个英语水平，或者说英语需要哪些考试？ 那么这个呢就跟其他国家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水平。那比方说像我们酒店管理大学呢，那我们要求就是高中毕业去 申请本科课程的学生啊，英语是达到雅思是至少 5.5， 单项呢不能低于 5.0， 这样一个水平。然后硕士课程呢是要求本科大学毕业，然后呢他的雅思不能低于 6.0， 单项不能低于 5.5，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对，除此以外呢，我们会考察学生的高中三年期间的成绩和表现，老师的推荐呀，以及他参与了一些什么样的社会活动等等，综合来考量。像大学的学生呢，就是看一下他的大四期间的整个的成绩单，那么还有他参加过一些什么样的社团活动啊，他的实习经历啊，然后我们给学生进行一个面试，来全面了解这个学生对于这个专业是不是具有真正的这个热情。 那这个方面其实跟申请其他国家也是差不多的啊。 对， 那对于这个如果是读本科的话，对于这个高考成绩，这个是不是必须参加完高考，还是说都可以？ 对，中国的高考呢，我们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学生能力的就是一个方面吧，但是呢它不是唯一的一个考核。就如果学生没有参加高考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考量标准当然是他的语言能力，就是雅思或者是托福。但剩下的呢，更多的可能也要考虑学生本人的一些性格呀，他的参与的一些社会活动啊，他的实践能力等等方面一个综合的素质。因为我们挑选的并不是单一的方面，说他的学术能力很强，那我们也要看他的一些其他的综合能力。 这个像咱们这个具体说到申请大学的这个申请条件的时候，它和其他比如说像欧美其他国家的所需要的材料是比较差不多吗？比如说这个像您说的语言成绩呀，或者是还需要他比如说高中阶段的成绩单吗？还是说什么？ 对，其实在申请的时候呢，像这种英文授课的学校，那就跟学生可能申请英国呀、美国的大学是差不多的一个要求了。硬性的呢就是这个语言的要求，另外的话呢，学生要提供一些文件类的东西，比方说您刚才提到的像他的成绩单、老师的推荐信、那么还有他自己写的一些个人简历、还有他的学习计划、或者我们叫动机信，就是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然后你自己有一些什么优势，你对未来的计划打算是什么、总体的一个文书呢来呈现自己的一个优势。 刚才您也特别提出哈，那么如果是去当地学习，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孩子，或者是参加高中的学习，或者是读大学或者研究生，都有这样的机会。那么在读完书之后，我们会比较关注像过往的同学当中，毕业的时候，那么这个不管是本科毕业还是说研究生毕业，那么瑞士对于这种国际留学生会是一个怎样的政策？比如说有什么样的签证吗？能留下来工作吗？ 那么这个其实也要分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初中啊、高中啊，其实如果越早出去留学的话呢，如果从说留下来这个层面来考虑的话，可能越早出去，那么他留下来的这个几率就会越大。首先他的语言法语啊、德语啊可能掌握得很好，那么他就有更多的机会就是应聘一些当地的企业。这是一方面。另外从移民政策上来讲呢，他待的时间越长，那么他可能就是可以获得瑞士本地的一些居住证，长期的居住证，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绿卡。那么但是对于大学阶段就是在瑞士读的，或者硕士阶段在瑞士读的学生呢，拿到绿卡或者留下来的这个机会呢，就不会有这个很早的这种小留学生这个 比例这么高了。 对，那么当然在瑞士工作的话，这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取决于很多方面。首先学生的自身的语言能力，另外的话还有他就是跟雇主就是谈的一些条件，是不是愿意帮助他取得这个工作签证。 就是说您得找到一个接受您的这样一个单位，雇主来愿意来帮你一块申请。 对，原则上呢是说你的留学签证到期了就应该离开瑞士。对。那么但是有一些学生呢，因为他获得了一个固定的工作，然后如果他的雇主愿意给他这个申请 工作签证的话呢，他也可以留下来。那么对于学我们这种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学生来说呢，他们就有很多的机会是在瑞士或者欧洲甚至其他国家去实习。那么实习完成了以后呢，也是同样的，如果雇主愿意就是给他申请这个工作签证的话呢，他也可以留在当地。 哦，就是看个人的这个能力和这个找工作的这个成果。 对，要看找工作的这个成果。那么从国家政策来看的话，他留学签证到期了就应该是离开这个国家。 那如果找到工作的话，能申请到的这个工作签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限呢？ 实现呢，一般来讲差不多是半年到一年的，这是最基本的。那像我们这种酒店管理专业呢，因为是非常重视实践和实习的，就是我们在本科的过程当中就有两次的带薪实习的要求，所以就是在学生毕业以前，他就要完成两次带薪实习，对。然后呢，毕业了以后呢，就是学生可以选择在瑞士实习，或者是他回国来实习，正式工作都可以。 他如果留在当地工作了，雇主愿意希望他长期留下来，那么他的这个签证能到多久呢？也可以申请永居。 对，也可以申请永居，但是申请永居呢，就是他需要在瑞士连续工作就是大概七年，这样的话他可以申请一个永居。对。但是作为小留学生来讲呢，他在这个瑞士留学的期间也可以算作他这个是这个七年，然后初中高中大学都可以。 都可以涵盖在这个七年当中。 对。 就像您说的，对于早去的这个同学来说 是很有优势的。 对。 但是呢，就是可能现在我觉得更多的学生啊，我接触的这些学生呢，大部分其实更愿意回国。因为中国的这个发展机遇啊，尤其是这个旅游酒店业的话，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 爆发的， 对，爆发的一个阶段。因为如果你留在瑞士或者是你去其他国家，那么它这个这个行业呢发展已经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了。那如果你在一个固定的职位上的话，你可能很难有所突破，也许五年你仍然在一个职位上，但是如果你回国的话，可能你两年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晋升的机会。所以很多人愿意回国，而且创业的机会也是很多的。 也就是说咱们从实际上身边这个毕业生的现实状况来看，大家很多是愿意回国的。这样的， 对， 就是您身边这样的同学或者说这样选择的人， 就我个人的一些跟学生接触的这个经验来看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大比例的学生是愿意留在瑞士或者是其他国家，因为我们学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他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工作。对，那么很多人可能愿意留在国外，但是近些年呢，我感觉越来越多的学生还是愿意回国来发展的，当然一个呢，也是因为可能学生的家长啊，他们本身在送孩子出国留学之前就已经是做了理性的分析，就可能我送孩子不是为了让他留在国外，而是出于一个未来的职业的规划，就比方说我们家里如果说是有这个酒店的产业的，或者我们有餐饮的产业，我希望这个孩子呢把我们家族的这个生意就是带上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 确实， 对，他把学生送出去，那他的预期呢就是说孩子回国以后，就是把他学到的管理运用到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家族企业的发展这个上面去，所以这些他就肯定是坚定不移的就回国了，那也有很多学生呢，因为他们在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收到很多很多工作邀请，然后发现呢，我们国内给的这些机遇、待遇、职位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他们就是愿意回来，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国家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的增强啊，这个机遇的，给学生提供的机遇，这个有很大关系。 但是学习的这方面的话，还是说在瑞士，它能给到一个比较成熟的这样的教学的水平。 对，当然，因为瑞士的话，我们知道它的酒店管理教育在全世界都是可以说是最好的，是其他国家的楷模。那它的特色呢，就是它不是让你纯学理论的，那我们一边学理论一边用于这个实践，而且学校的这个设施啊，它就像仿造五星级酒店一样，对，包括我们学生自己住的这个宿舍都是 酒店的这个标准间一样的、然后我们吃饭的餐厅跟我们在五星级酒店吃自助或者在法式西餐厅吃饭是一样的，所以它这种环境呢就是叫浸泡式的教学。 好，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实际上高老师给我们对于瑞士的整个的教育状况，或者是说中学大学这个方面的一些教育状况呢，进行了一个总体的概括。尤其是对于我们留学生如果有意去瑞士留学的话，我们在什么时间节点上去做出一个怎样的选择，或者是说对于语言的要求都进行了一个总体的概括。当然高老师也特别提到在瑞士留学呢，工商管理类的或者是酒店管理类这方面的专业呢，是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瑞士去选择的一个专业。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特别就这一点来向同学们做更细致的一个介绍哈。有意去学习相关的这个管理类的专业的同学呢，也可以特别关注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啊，谢谢。 谢谢您。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或者是 AM774 来收听留学时间。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中午的12:30以及晚上的8:00。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Coming up next, Zero Works Beijing。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982生日快乐。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